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爱的金正同志对正在推进的柳京眼科综合医院建设工程进行了现场指导，有党和军队的一些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金正同志说，给我国人民建设一座现代化的眼科综合医院是他很早以前就构想的，也是他要一定做到的事情，并十分高兴地说，看到建设工程如此得到大力推进就感到心情愉快。敬爱的金正同志先看柳京眼科综合医院布置图和平面图后，一边查看工地，一边就施工问题做了宝贵的教导。他说，柳京眼科综合医院建设工程中重要的是搞好内外部施工，以突出其多功能综合医疗服务基地的特点，因为这是一座治疗眼睛的专科医院，还提供眼镜制作服务。他说，要按照设计上的要求做到外部装饰富有特色，以使人们从直观上可以看出是眼科综合医院，要保证建筑物的每个项目施工都达到最高水平。他说，应当把门诊楼、住院楼和眼镜商店建设的既有现代美感，又有利于病人治疗和服务活动，要切实保障建筑物的美学性、方便性和实用性，就必须加强设计、施工和经营单位之间的合作，提高其责任心和要求，搞好建设监督工作。敬爱的金正同志强调说，要在促进柳京眼科综合医院建设工程的同时，还要从现在开始着密安排准备工作，以做好医院经营。他说，要把柳京眼科综合医院建设成为一个我国最发达的眼科专业医院，由党完全负责解决医院经营所需的现代医疗设备和各种制备用品。他说，还会给柳京眼科综合医院的眼镜商店充分配备物质技术手段，以使商店根据科学的诊断和处方来制作眼镜，还按照人们的爱好、性别和年龄特点来制作并推出不同款式和功能的眼镜。他说，一旦由柳京眼科综合医院建成，就等于我们在近几年期间每年建成一个不同的现代化医疗服务基地，这就大大显示了由党和国家完全负责照顾人民生命和健康的我们朝鲜市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的优越性。敬爱的金正同志强调，要让我国人民不是通过话语或文章，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等社会福利来切身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好处。为此，要把柳京眼科综合医院也建设成为一个如实的反映我们党重视人民、尊重人民、关爱人民意志的人民医院。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要把柳京眼科综合医院建设成为一个向世界值得夸耀的人民医院，还留给后代的毫无逊色的医院，早日交给人民使用，并表示期待和坚信，建设者集体将在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斗争中，熊熊燃起万里马速度，创造烈火，来在建党纪念日10月10号之前，圆满完成柳京眼科综合医院建设工程。